高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生而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有罪有负伤，还有忍耐。 吉他实在是太好听了， 以至于你的声音都没有盖过吉他的声音。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刚才我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段吉他放完的时候，静怡说、咱们让大家听3分钟的 solo 的吉他，好像 有点 不太好 、 关键是开场闹铃进行歌曲、够不够闹 是而且今天又是周一啊，很多的人在早高峰上都感受到了拥堵、希望有这么样一段的吉他的 solo 来帮你排解一下这个堵车的烦闷的情绪。 吉他 solo 你就不管是前面唱的歌了是吧啊？当然这首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之前的经典作品叫做情人，这次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应该来说呢这是最近难得的翻唱的非常有心的一个佳作啊、 是的，岗位十足，并且还有个人特色保留在其中。 对， 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情人，早上的7: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啊，我是郭宝，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冷的不行的天气情况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5°。 等等，你说冬老虎怎么着？ 冬老虎也可以的呀。 冬老虎发威了， 冬老虎出山了，今天。 感受到了早上的气温真的只有-5°，非常冷啊。 是。 那么今天白天呢，天气挺好，气温依旧比较低迷，预计最高气温只有4°。 对。 所以呢，全天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也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同时，因为天冷嘛，很多朋友就是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暖手宝啊，或者说暖水袋啊等等的，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晚上睡觉之前要把插头拔掉，不要去干烧哈， 是 会有这么一个隐患。 大家发现了啊，我跟老虎之间的关系啊，不是我跟冬老虎之间的关系啊，就像这个困难像弹簧，看你想不想啊。他想我就弱， 你只要笑话他，他就发威给你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的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75%啊。 哇，今天这么冷的一天，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火热的签到排行榜。 这么冷的一天还有人签到呢， 你争我敢争第一呢 啊。 第一名是君子，第二名是走进柠檬里，第三名是啊，这是在说我们的主题曲是吗？第三名是俊俊，第四名是王颖丽，第五名是梁白开。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清风，第七名是 Lambkin，第八名日清语文，第九名马旭东，以及第十名京城大汉啊。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去互动啊。那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是举行了974的缤纷玩具节，有好多的朋友都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以及我们的玩法活动当中了。 对，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一波三折，一波未平， 一波 又 起， 所以我们要等到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统一为大家发出大奖。参与到其中的朋友先不要着急，说不定稍后就会有974的工作人员联系你把大奖抱回家。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大家记住是三折啊！有空的话可以多听一下。那我今天要聊到一个什么话题呢？昨天跟大佐对完以后，大佐真是超兴奋的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的影视市场热火朝天，尤其是悬疑类型片，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山顶一般。就比如最近爆火的《谁是凶手》，前段时间的《扬名立万》和即将上映的《误杀二》等等等等，那种带你揭秘的氛围感瞬间来袭。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悬疑推理作品吧。我们的宗旨就是不局限、不封顶，一起让我们开始烧脑模式吧。 哎呀，小优啊，今天要给差评了啊！这个话说得非常好，但你这个氛围感怎么没有拉满呢？啊， 哇， 给来点这个， 要拉氛围感还得看我 PD 啊！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看最近那个《谁是凶手》比较火嘛，不管是场外信息还是那个剧本身都还挺好看的，对不对？ 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了2-3次了吧？从他确定要开播，包括开播第一天的评分，包括大家的一些反应等等的，所以最近这个悬疑推理的作品呢，不行，我现在又要想到这个柯南。 你感觉真相只有一个，对不对？ 对对对，你就说你跟谁不好，冲出来第一句话告诉他，哎，后边的第二个胖子是凶手。 好讨厌、哎，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哎，不， 我没有说你啊， 怎么感觉把我这个最终的凶手给卖了、啊？ 有一集他就是后排第二个。 是是是，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啊，来说说你最喜欢的悬疑推理作品到底是什么啊？我估计说到这个话题，每个人都会有了。我们今天不限制这个题材啊， 对， 不管是书还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哎，反正你能包括舞台剧，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 音乐算吗？就是那种前奏一起来就给人一种就是悬疑空灵，就是你想要找寻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 我跟你说，我早就准备了这首歌，但是我昨天好好想了半天，它悬疑感拉满，但是真相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对吧？ 夜的第七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来听一下。 像十二月勤劳演的第几张打第几继续推向接近四十的那下一行是难言斗的雾飘向过外的树沉默的对我哭诉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只是悲伤愿望化到回长微凉无人望着声响思念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盖墙角色的手枪交给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烛光向上腐化的大象矛盾多么大堆积的真相灯具被完美埋葬那从容肃然紧张的嘴角上扬 如果雪是花里藏枯藤的节奏插手的中场我会亲手写上神奇的光风干最后一行流沙黑色的墨染上了深色 没有脚印的土壤突兀的细微画像可以鲜艳的服装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动机也只有一种名字那叫做欲望头发的发呆发发等待发发到发发越过人心的挑战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我们可以也一往云南但必须也值得就像被动过的天窗到最后一块都在你冰上我听见脚步是意料的软皮鞋跟他推开门晚风狂冷没有人也挣扎自己停在袖手的名称心迷失的夜空开始沸腾在曙光前方眼里的时光我品尝着最后一口甜美的纸香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地气在太湖时 如果雪是花里残酷的乐章它的中间我会轻声写上 只有一个，所以夜的第七章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排那个胖子，你给我出来！ 吓死我了！不赖你，不赖你啊，跟你没有关系。 是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悬疑推理作品怎么样？刚才这首歌曲把这个悬疑氛围感是不是营造的 拉满拉满？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做这期歌单的时候，给我吓的。就昨天找歌的时候，你随便一搜索那个悬疑推理，它出的经常都是那个 BGM， 而且是现在不是很多要玩那个剧本杀嘛，就给大家提供了。然后你随便点开一条，都让你觉得毛骨悚然。 大半夜的，这样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们 PD 了啊！ 哎， 但今天早上确实给大家把这个悬疑感拉满了。 哎， 今天早上音乐秀在上班路上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悬疑的话题。 嗯， 很多朋友来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已经来跟我们分享了。 是， 比如说啊，看到了刚刚小 P 发到的这个。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真的太好看了，从小说到电影，哎呀，一系列的就是这个阿加莎，他的这一系列的小说。 你怎么今天把这个作品读出了一种读数学公式的感觉啊？ 因为我突然记得那个小说的那个作者名字， 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是名字很长，突然一下忘记了。 怪我，应该及时出来解围嘛，是吧？ 哎呀，是吧？然后你看小 P 说，我从上小学的时候一直喜欢到现在，反复看都不腻。 对， 哎，作者的脑洞怎么能这么大呢？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真的是，包括呢，当时那个无人生还，岛上的啊，就是他的作品总是推理的特别特别的精致哈。宋燕君说呢，还有一部《沉默的真相》啊，他们在说去年的《迷雾剧场》，对不对啊？ 是， 对 啊，就是你看这两年吧，就是各大视频平台的这些剧场，真的都已经抓住了流量密码，什么《迷雾剧场》啊，还有什么 哦，迷雾剧场就是爱奇艺的那个是吗？哎呀， 今天这个脑洞一开始烧啊， 我翻车现场， 终于就开始翻，咱们赶快打起精神来吧， 来， 会里的功力来拿起来啊！ 你看莫说的，前段时间最火的悬疑片，包括到每年春节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呢，一定是《唐人街探案》系列啊、 哎！是的 。你们猜猜 Q 里面第十二个空的座位到底是谁？ 嗯，反正老德瓦已经出来了， 好期待啊！哎，他们定档了吗？今年春节好像还没有定档的消息啊！ 啊，对，暂时好像还没有，没关系。反正那部作品呢，就是等你看的时候，你才能把前作当时那些东西来接上啊。 嗯， 甚至你没看过前作，也不太影响你看这部作品。 哎，是所有的都是到一个新的城市，一个全新的故事。 嗯，丹博呢说到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哈、啊，他说悬疑推理，那必然是《神探狄仁杰》呀。 嗯， 步步经典，元芳你怎么看？大人，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啊。 一飞说，上周呢在广播节目里面听到了孙楠和那英的《只要有你》，哇、嗯，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就突然想到了那部古装悬疑剧《少年包青天》 啊，对对对， 嗯， 《少年包青天》。其实他很多的那种手法什么的，都是就是 探案 比较雷同一点，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小的时候看当时被吓得外焦里嫩的感觉哈。 他说又是一部童年回忆杀的经典之作，嗯，前两天听了这个歌之后，还回去重新回顾了一下《少年包青天》。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有一个答案啊，确实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哈。他说呢，这个周周说先抬个杠，柯南现在离悬疑推理是越来越远了。 嗯， 尤其这几年的剧场版，前几年那一句“我是恋人的，我的恋人是这个国家”等等等等，确实，反正他的这个小学一年级吧，上了20多年啊。 嗯，看到有说柯南的，但是也有说《盗墓笔记》系列的，应该算吧？嗯、哎，这个最近上映的《古董局中局》嗯，嗯，光是听名字都非常的有悬疑感。 对， 还有像《七宗罪》《白夜追凶》啊，一直在等第二部的结果。 白夜追凶太好了，太好看了。 感觉没有结果，《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哎，就去年大爆的这两部剧。 这个人感觉他光说出这几部剧名，就感觉有一种悬疑感扑面而来，对不对啊？ 嗯。 但欧若拉这部剧，他说《想见你》算吗？ 想见你，哎，也算。 也算。其实我觉得，尤其到后面的时候，还挺 对， 还挺悬疑的。甚至 你知道，当时为了推理，我拿出来个小本子，开始给 PD 画了一个 family tree。 金鱼给我画完以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用。后来金鱼就跟我语重心长的说：“你相信我，你先熬过前四集， 对， 熬过前四集。”你就一定能看下去， 这应该也算是我比较少给你暗投安利的剧了吧、 嗯、对对对，我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第一二集啊，但是他说里面的这个时空错乱，包括黄宇轩要去找什么杀陈韵如的凶手啊之类的、嗯、就虽然里面穿插甜蜜的爱情，但是还是一部算是悬疑片哈。 哎，是的，而且你都没有想到就已经到2021年年末了，你还可以等到想见你的周边花絮，就是这部剧的售后实在是太好了。就前两天的时候，柯佳燕就是女主角过生日、 嗯、 然后男主角就许光汉还放出了当时在剧里面帮他过生日的一个花絮的片段、 啊、对对对对对， 就当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被这样的小细节所打动到。 是的啊，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那个氛围感特别重的悬疑影片呢，谁是凶手最近呢再度爆火，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悬疑推理作品是什么，不限制于电视剧影视什么什么样的这些作品都可以，来不妨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Sia 以及 Diplo 带来的 No New Friends。 You're the queen. You're the king. We get our aces out. You're the queen. You're the king. We get our aces out. Gonna die something like gonna roll them out. Give me more than enough to go smile about. Hey. I got all I need in a world of doubt. We got our champagne dreams in an endless drought. We are the king. Follow you. I'm aces out. We got our aces out. Bu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when it comes back up, we got our aces out. We got our aces out. I got all I need in a world outdoors. We got our champagne dreams in an endless drought. OK，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No New Friends。 哎，这首歌曲还挺轻快的，但你换个角度想，没有新的朋友了，感觉悬疑又要开始了啊！ 今天大家在上班路上给我们悬疑的氛围感拉满啊， 拉满拉满啊！ 而且呢，我们的背景 BGM 也是给的非常的到位，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有柯南，背景，包括接下来夜的第七章，直到最后的那一段尾音结束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悬疑的氛围当中，努力的想，哎，到底是之前看过哪部悬疑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 哎，是的，伊萨普摸摸说，《盗梦空间》必然榜上有名啊！对，那两年其实小李子演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啊，《盗梦空间》还有《禁闭岛》，都还是悬疑感拉满的哈，讲的其实都是好几重人格的故事啊。周周说呢，这个悬疑作品推理会让我想起了 B 站有一个做一个视频的，当时是大宋提刑官嘛。啊！但是呢，他做了一个大宋提刑官版的《夜的第七章》 啊，这是什么？ 其实你想象一下也可以对得上了，就是所有的探案剧其实跟《夜的第七章》那个稍微严丝合缝一点，最起码那个细节还挺像的哈。 是的，小 P 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X 档案》？哇、哦，简直是我看过的悬疑剧的鼻祖、啊， 好看，好看，好看！ 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的， 啊、 每一次听到他的开场音乐就觉得很惊悚，整个人汗毛就不自觉的竖起来了。 嗯。正好空白说呢，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会猜到故事的真相。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希区柯克牛就牛在他竟然用自己的名字定义了这一类的影片。你说啊，这部影片好希区柯克哦， 你大概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了。 对，你这个人讲话好郭鹏哦，哎不是，好郭 PD 哦， 好郭 PD 哦， 一听就不靠谱啊。 哎呀，逍遥郎提了欧阳震华饰演的法医宋慈，大家有印象吗？印象太深刻了，这个是法医界的祖师爷呀。 对，但我觉得好像他好当年和关咏荷经常演这种类似于那种警队的这种事情哈，就是好像这种警队之间的这种故事也挺多的。两蛤蟆也说到了，当时香港作家倪匡写的卫斯理系列小说我也很喜欢。卫斯理当时也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什么超现实主义的这种探案，是吧？ 昵称提到说，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好像叫《大禹惊魂冒险》系列，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没看过。 对，《大禹惊魂冒险》系列， 这是宇宙的禹，不是大禹治水那个禹、啊。 我是说，大禹过家三过家门不入，难道也有隐情？ 去判案去了。 是宝姐姐说啊，《民国奇探》预知未来。哎，《民国奇探》好像是最近的一部片哈。 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周一，我们要把悬疑的氛围感给大家拉满。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看过的这种悬疑或者推理的或者烧脑的作品到底有哪些呢？不妨来跟我们说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沈以诚和 MT 1990，就叫做《推理》。我这首歌还没有什么悬疑感，他推理的是女朋友爱不爱他这个命题啊？ 啊，这个你只能去问问他喽。 对你一直喜欢不起，有些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多少复杂的关系，最多只能勉强逃避。离开后我很久不见你，全屏蔽过得过且过的生活。S 说你去远看风景，外墙你也伤了他的心。C 有收到过你的来信，感觉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古怪，脆弱与热爱。和平对你一直喜欢不起，有些时候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没有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空气炸锅美食。哎呀，自从我家里添置了空气炸锅以后，就对这方面的这个食谱特别的感兴趣。前两天的时候呢，教大家制作了一下如何在家里利用这个口蘑还有虾滑打造出一款全新的空气炸锅美食，特别受小耳朵的欢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早餐分享人补花给大家用空气炸锅制作的茄盒。虽然呢，我旁边的这位 PD 不是很喜欢吃茄子，但是茄盒确实是中华美食的一个代表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快速制作空气炸锅茄盒呢。首先我们准备一些茄子，还有剁好的猪肉馅，葱和姜，就可以开始做了。把茄子洗干净，切成等份大小，再从中间切开，不要切断。把这个五花肉搅成肉末，或者直接去买的时候就买五花肉末就可以。加入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料酒，一点盐和鸡精，半勺胡椒粉，一勺淀粉，两勺葱花，一勺姜末，搅拌均匀。再拿出一个鸡蛋，两勺面粉，一勺油，还有两勺水，搅拌均匀，调成面糊。然后呢，在茄子中间加入肉末，裹上调好的面糊就可以啦。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已经做好的生茄盒放入空气炸锅当中，依次码好，180度烤上10分钟。等到差不多定型的时候，翻面刷上一层油，再继续180度烤上8到10分钟就可以了。现在呢，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样一份香喷喷，看起来一点儿不输饭店里购买的空气炸锅茄盒了。如果觉得刚刚的这个调味的顺序有点复杂，记不清楚，没关系，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详细的制作步骤都已经帮您写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父亲。还记得第一次吃茄盒的时候，就是父亲在家里尝试着给我炸的，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样子，把这个油啊都点了自己一身，还有之前做好的这些剩下的原材料呢，自己又炒吧炒吧给自己烩了一盘菜。我觉得他那笨拙又可爱的样子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把这首歌曲分享给上班路上的所有人。当然如果您也有早餐想要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眼睛感谢你啊，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啊，什么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啊，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啊，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特别温柔似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健，而且是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父亲》啊，非常好听。 但很奇怪的是，在今天这个时节，忽然拉低了我们的悬疑感 啊， 一点也不悬疑，太温情了。 一听到在家里炸茄盒，瞬间好像 刚才你说 没有什么悬疑的氛围了，对不对？ 特别细致，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把油弄到身上啊，把剩下的边角料做 炒了炒，对， 这个悬疑点请问在哪里？难道是厨房里的秘密吗？ 悬疑点都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今天在早上上班路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悬疑。你看好多朋友又跟我们分享了导说 Q 的两部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和《利刃出鞘》。这是近两年看过的不错的悬疑片啊。 是战神之神呢说到了日本有一个悬疑剧集叫做古田人三郎，你有看过吗？哎呀太好看了。这个原来呢这个当时叫疯子刑警还是叫什么，当时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看到的啊。 小坏莱克多提到了说2008年上映的双十记是吴镇宇和于南演的，现在看也觉得挺悬疑的，哎，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啊，推荐给大家。 是但无名你这个一点也不悬疑好吧、对我来说目前最大的悬疑片是以鱼子和 PD 的大玩具花落谁家为主，大家快去试试运气啊。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一直到24号算是正式收官哈，所以也是像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稍安勿躁，说不定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哦。 是的啊，不这个事儿呢你要觉得很悬疑的话不妨去做一个评论有可能还会再抄到你好吧。 是的，零二说英剧 Doctor Who 真的太经典了，各类的悬疑奇幻，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大宇神秘探案系列，哎，这应该就是刚刚那位朋友提到的吧？就是大宇神秘惊奇系列啊，最经典的是13号课桌，哎呦，看得吓死了，还有鸡皮疙瘩系列等等呢。后来呢，像柯南、阿加莎都没少看，现在依旧喜欢这一类，尤其是犯罪推理类，像屁大的默读、怀上的破云、长耳的犯罪心理等等呢。哎，他是真的好喜欢这个类型啊。 对，我也很喜欢。他说的大宇的这个系列，好像我也看过一些，不过还是看的本格推理比较多一点哈。只好空白呢说。走进科学呀，虽然最后的真相绝对会令你大跌眼镜，但是故事的开始跟过程的推进绝对够悬疑够推理。 我有一次认认真真看了半个小时，到最后就是神秘的血迹到底是什么， 这是什么， 好像是红色钢笔水还是什么 我看的那一期是就是到处有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啊，原来那个房门漏电了就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怪现象哈。 哎，是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说最近热播的就是赵丽颖主演的这部剧哈，还有像王维今日 today 他提到了说最近在播的古装的风起洛阳也是啊，特别是好多人在这两天都惊呼，因为出现的那个就是终于知道就是妖娘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剧透了，还没有看到那一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都忍住没有剧透哎，但你真的很厉害，你平常基本都忍不住的啊。 对，就是因为三位主演的颜值演技都很在线，节奏也非常的快啊， 对， 追剧非常的过瘾，希望大家也会体验一下追剧的快乐。 但是我觉得飞虎队说琅琊榜不算吧， 琅琊榜有什么悬疑的部分吗？因为其实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是上帝视角，我们都知道 有点心机，就是说里面有一种那怎么说，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争斗啊， 就是我们知道林叔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一直隐忍着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也不太、 对，有道理有道理啊， 对吧， 是是是， 就是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的话不觉得他悬疑，但作为剧中人的话会觉得最终于撕开了真实身份的那种爽快的感觉。 是幸福阳光的阳光幸福呢，听了半天以后说竟然没有人说福尔摩斯在聊什么 对对对对 对 我们是聊大家说的啊，我们当然知道福尔摩斯，但是真的好像还没有人提到这个啊， 我确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可以继续来查漏补缺，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一起在上班路上和我们把悬疑感拉满吧。 接下来有个很悬疑感的事儿，我们开会了啊，金宇。 啊，我知道了，福利优惠又要来了。 哎呀，这次骗不了你了啊！ 这次我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福利真的是来喽。所以如果您的爱车刚好到期未投保，赶紧快来到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北广”，就是北京广播两个字。记住去搜索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回复“北广”就可以参与到这次年终的福利优惠活动，这真的是大会，一定要参加。 是的啊，这个投保呢，满额就会送你年终换新礼包，精致洗车，精致打蜡免费送，还是 N 次啊！另外呢，还有机会来获得免费的 4S 店的保养、代办验车以及车内的空气净化等等特别特别多的非常好的服务啊！ 记住赶快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人保财险”，回复一下“北广”。今天要跟大家把悬疑感拉满的，当然音乐方面，接下来这首歌曲 来感受一下，就是在天台的时候最后那一时刻，他们俩之间眼神的互望。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梁朝伟和刘德华的《无间道》， 我是警察。

有点怕变吵架 Baby 자기여보보고싶어다부질없어 You got me like 이건아무감정없는 love story 어떤설렘도어떤의미도내게미안하지만은 not sorry 원래부터나나나 Bitch 나는 solo Girl, now I'm used to being the girl You're sitting on your feelings and sitting on my throne I ain't got no time for the troubles in your eyes This time I'm only looking at me, myself and I I'ma do it on my own now Now that you're alone, got you looking for a clone now That's how I'm getting down Destined for the center crown Sing it loud like 이건아무감정없는 love story 어떤설렘도어떤의미도내게미안하지만 I'm not sorry 내일부터나나나 Bitch 나는 solo Bitch 나는 solo I'm going solo그리움홀로인게좋아난나다워야하니까자유로운바람처럼구름위에별들처럼멀리가고싶어밝게빛나고싶어 Now I'm going slow-mo Bitch 나는 solo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们一帮人不来帮我判的话，我就准备 solo 了。其实说 请你自己 solo 出道好吗？ 但说实话啊，这个每次真的，你会发现，如果是悬疑类的剧情的话，虽然有配合，但是 solo 的成分还真的挺不少的、啊。 哎，你发现就是说 solo 的挺多、但基本上就是这种剧集的形式或者说小说的形式出现的， 也会配一个， 都会有三人组或者是二人组的。 二人组 你看，就是卷福是不是有好搭档？ 对， 然后包括福尔摩斯也有好搭档。哎， 鲸鱼是不是有好搭档？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比较喜欢悬疑的朋友，大家除了跟我们分享悬疑之外呢，在上班路上还可以收获很多的悬疑案例。 嗯， 比如夏雨提到说，给喜欢犯罪小说的推荐一部叫做《侯大力刑侦笔记》，作者是小乔老树。因为这本书里面简介当中就写清楚了，就是说作者说我在我国司法系统当中曾工作过很多年，所以这部小说不仅是有传统推理悬疑的看点，也可以了解很多在公安机关办案当中的真实经验和做法啊。哎，感觉就是。是挺有代入感的。 对，侯大力刑侦笔记啊，不是侯塞雷。 这个搭档，你送过去吧啊。 武林在说，小的时候听过一个广播剧叫《刑警803》，趴在被窝里偷偷听的感觉太吓人，听过吗？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一般听到这样的名字，我就不太敢打开。 我当年哇、哦，这个真的超好听，就你有一种那个人菜瘾大的感觉，你又觉得很吓人，但你又特别想接着往下听下去啊。 你这个让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童年阴影，就当时好像陕西电视台有播了一个，就根据我们那边发生一个重大案件改编的，具体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红蜘蛛 系列吗？啊？ 不是。哎，我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什么什么什么大案，我只记得 大，好大呀这个案子。 对，然后就是用近乎秦腔那种嘶吼的方式来唱了一个片头曲，就几六个字，就是枪响了，出事了。哎呀，我每次一听那个我就好害怕。 对对，秦腔，而且秦腔那个调门又很高，是吧？哈，是。哎，但是这个确实很难想象，用你刚才说的这种秦腔的方式配上东野圭吾系列啊。阿贵说呢，悬疑推理怎么能少了对应东野圭吾系列呢？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嫌疑犯 X 的现身，然后呢还有那神探伽利略系列，用物理学破案还是真的很吸引人。当年看到这个神探伽利略的日剧嘛，当时觉得他就当时哎呦，就是我觉得有点有点 怎么说呢，有点超能力的这种感觉，但是确实看的还是很吓人的啊。 哎，是的，还有像 JYYYY 提到的说长安十二时辰，这应该也算是悬疑剧啊。 算 算 因为大家始终是带着一个就是被编剧设置的那个钩子一直在勾着往前走。 嗯，然后这个用户1978说，我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个重案六组， 嗯， 天天怪吓人的啊。 哎，还有最近大家都提到了在热播的几部剧哈，除了刚刚提到的是赵丽颖还有肖央主演的这一部，还有像刚刚提到的风起洛阳，以及老精灵提到了说林心如的华灯初上，这也算是一直在用悬疑的钩子牵引着大家。 是， 看到最后哈，第一集看完了你也就才知道就是谁是受害者，凶手连影都还没找着呢。 那这不是钩子呀，这是给了一点点小鱼饵吧。 嗯， 太慢了啊， 等着你看第二季啊，对第二季充满期待。 但是无名8059说到了唐人街探一当中最后张子枫那个一笑居然让我做了噩梦。 哎呀， 而且当年就觉得张子枫这 演技太厉 害了，小年 龄 啊，演技简直太棒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用他唐人街探案当中其中的一首插曲化解一下这种噩梦的一番的感觉好不好。 赶快把我从童年阴影里面揪出来哈！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了，青云你说那个是121枪杀大案， 哎呦好吓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来听到这个其实也是唐人街探案当中的一首插曲了，对不对哈？ 哎， 来感受一下韩宝仪带来的粉红色的回忆。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一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月月鸟养成记，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腹肌。按理说呢，月月鸟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资格来说，因为我都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腹肌长啥样子。但是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腹肌呢始终都需要锻炼的，而且拥有漂亮的腹肌线条相信是广大健身训练者都有的一个目标。腹肌呢是众多肌肉当中颜值排行第一的，在健身房当中大部分人的人都在进行腹肌的雕刻训练，而漂亮的腹肌的确可以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让自己的身材看上去更加迷人。要知道腹肌是一块很大的肌群，所以呢，为了整体的美观，你必须将每一个面都会去训练到位。所以呢，腹肌的训练需要不同的动作来刺激不同的区域，让你的腹肌能够更全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氧训练的时候呢，也算在腹肌训练当中。因为天生拥有较低体脂的人是极少数的，所以如果你的体脂高过一个标准值，那么再强壮的腹肌也无法显形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组非常适合新手的动作。因为相比于其他的腹肌训练动作来说呢，这套动作的训练难度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上手了。首先第一个动作是高抬腿动作，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呢，要保证你的呼吸均匀，快而不乱，避免岔气。第二个动作是俄罗斯转体，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下肢抬起来之后呢，上肢呢左右来触碰地面，然后旋转躯干，这会使你的腹部看上去更加的完整。再下一个动作是仰卧抬腿，仰卧抬腿呢能够有效的训练你腹肌的下半部分。在这个动作当中，你不只需要将腿部抬起来，还需要将臀部也抬起来，这样才能够达到动作最好的刺激效果。下一个动作呢是仰卧踢腿，先将上肢卷到肩胛骨离开地面，然后再将双腿抬起，这样能够让整块腹直肌都被刺激到。再下一个动作呢是俯卧侧踢，我们先进入平板支撑的状态，然后呢用自己的膝盖去靠近肋骨。这个动作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呢走到一半就被自己的肚子挡到了哈。最后一个动作呢是卷腹啊，卷腹呢非常简单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腹肌计划，不仅能够降低你的体脂，而且呢对于你的腹部的上部、下部以及外侧整体都有的全面的雕塑的计划。这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样一套腹肌的减脂计划，你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满舒克带来的《燃烧》，来燃烧你的 calorie， 来感受一下你腹肌的存在吧。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悲伤会失去离开，如果你能忘记 I know you may be to burn a memory， 如果你能微笑送给你自己，悲伤会失去离开，如果你不畏惧 The light so dream， 因为你精彩。 YJ， 我知道相同的低迷你也有过不止一次，像张空白的纸，就算提笔也写不出字。你换一身火气刷你的灵感，可你又偷到明晚，是深夜给的幻想心烦。一段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反而对你而言没有，只能把烦恼藏在箱底，做个冷面选手。就算是没法上场，但是你时刻准备，你坚信总有一天不再会有事与愿违。这首深夜的歌，不再有顺风的车，我只能写得更加随意，是我灵感发射。你也有相同的梦，那请你送给自己，那是个残忍的秘密，就用梦想代替。 如果你的微笑送给你自己，悲伤会失去离开，如果你能忘记 I know you make me to burn a memory， 如果你的微笑送给你自己，悲伤会失去离开，如果你不畏惧 The light so dream， 因为你精彩。 You can go your babyYou can do your thing, oh my bab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yeah. 来了 verse 2， 把所有幻想都打住，你还得自己修自己的路，让乐观多于愤怒。没法埋怨的现状，那就自己改变，都没法待见的人，那你就说声再见。 You gotta go， 趁你还在充满热血的跟上这节奏，你还在需要更多力量，那根本就是你的音乐，那就是自己会蜕变，你需要用音乐让他们知道你全身充满电。这首歌需要每一个你的 word memory， 燃烧了就回忆，让不开心都离去。这首歌需要每一个你的 word memory， 燃烧了就回忆，让不开心都离去。 如果你的微笑是给你自己，悲伤不是去离开。如果你的忘记 I know you make me the word memory，微笑送给你自己，悲伤会失去离开。如果你不畏惧的 life so great， 因为你精彩。 You can go your baby， You can do your thing oh m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When I sing the life songs I don't wanna fight alone燃烧在心中冰冷的梦。 When I sing the life song I don't wanna fight alone， 燃烧在心中冰冷的梦。 如果你的微笑送给自己，悲伤会失去离开。 如果你的忘记 Go 精彩。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腹肌，结果大家看出了我的小心机啊！李齿龙说：“月鸟，你的腹肌已经久久皈依了。” 刚刚， 子琪说：“月鸟，咱们不比谁的块儿多吗？咱们是比谁的腹肌块儿大吗？” 我还记得好像之前思萌也讲过一期腹肌，叫什么腹肌撕裂者。哎呀，就通过这种就是力量的训练哈，给自己练腹肌。 我偷偷说那个视频我也有，我只是有视频而已啊。 吴明说，哎，刚学了一句歇后语，突然觉得送给 PD 挺合适的。吴明，你应该是看了最近刚更新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吧？PD 还没有看到那一段，所以他不太知道这个歇后语啊。其中有一段叫。老太太玩乐高，瞎掰。听了 PD 讲腹肌，觉得送给他特合适啊，瞎掰。 又老 K 说下次就应该是瑜伽了，为什么呢？因为瑜伽里面不是有个动作叫做躺平吗？ 哎，但我 PD 练瑜伽真的特别合适，你知道，虽然说他这个体重的吨数过大啊，但是呢，他特别柔软。 蹲数 就是好多那种动作，可能我都做不了，因为我比较僵硬，他就可以， 是这个，确实我是一个柔软的胖子。我当时那个压腿的时候，旁边那女生说：“啊，你怎么扯的那个就压的那个角度比我还开一点？” 就我一直很期待，就有一天的时候，你可以给我劈个叉，就跟杨天真讲脱口秀讲完之后劈叉一样。 我为什么要练劈叉这种奇怪的？ 证明自己很柔软吗？ 奇怪的东西，我为什么证明自己很柔软？ 有一天早秀办线下活动的时候，见到小耳朵，见到大家太开心了，我给大家劈个叉吧。你们是不是很惊讶？觉得早安快跑还是有用处的，对不对？ 是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要锻炼一下我的推理能力，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的影视市场热火朝天，尤其是悬疑类型片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山顶一般，就比如最近爆火的《谁是凶手》，前段时间的《扬名立万》和即将上映的《误杀二》等等等等，那种带你揭秘的氛围感瞬间来袭。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悬疑推理作品吧。我们的宗旨就是不局限不封顶，一起让我们开始烧脑模式吧， 开始烧脑模式吧。这音乐好好用啊， 真香，只有一个。 对，那到底就是第二盘的胖子给我出来。就玩这个歌， 顺手说的啊。 是 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悬疑作品，悬疑推理作品的分享会。很多朋友提到了好多，但是因为大家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可能还有八点才刚出门的，所以就好多朋友过来质问我们，哎，那个什么什么没有说吗？ 我们慢慢都会说到 的。少年包青天没有说吗？ 是第一时 段。阿加莎系列的没有说吗？ 说了说了说了。第一时段呢，大家当时说到的是这个感觉到的夜的第七章，对不对啊？我们接下来呢，感受一下这个特务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感觉。听到的是蔡依林的《特务 J》。

distance. How could someone of your essence end up in my arms? Baby, bring the beat back in.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Alexander 23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Girl。 你知道平常的听到这种歌曲你都觉得风花雪月的，但是刚才呢我在看希区柯克，因为它里面那个女主角都有一个金发的女郎，然后还有什么后窗啊，蝴蝶花，就听到这些名字你觉得听到那首歌曲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所以你看这就是联系的能力啊，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产生也是因为最近热播的谁是凶手嘛。这个应该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前两期就应该已经就是都透完，这个不算剧透就是大概是从一系列的女孩的被害案开始的。所以你知道吗，我 也一出来 我也毛骨悚然了。 是是是啊，战神之神说呢是史蒂芬金，这个名字一出来就是恐怖小说大师嘛啊。他说呢，里面有死光、绿里奇迹、肖申克的救赎、魔女佳丽、闪灵、捕梦网、神秘窗，小说改编是好电影的基础。哎，你别说刚才那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提及率非常高，这也算是影史里面为谁是第一名打得不可开交的其中一部候选电影啊。 是的，还有像娟娟系列给我们提到了，哎，这是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对， 今天 好 多朋友 好看好看， 对，都提到了。 是这个日清语文的说，悬疑作品呢我要推荐他来了请闭眼，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霍建华和马思纯主演的，马思纯在这里面是颜值天花板哈。 其实最近在这个网络平台当中也可以看到第一炉香了，在里面真的是看到马思纯，同时也看到了俞飞鸿，太好看了。 俞飞鸿，你 我又跑题了， 你关注的点怎么老是谁太好看了呀 这可不就是一个双向的好吧好吧，我拉回来了， 双向奔赴是吧 就是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这个悬疑的里面，对不对？ 你说到倒也对，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小时候看过那个刑事侦缉档案，对里面什么萱萱的大女主萱萱的这种颜值啊之类的，就沉迷的不要不要的哈，也差不多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呢，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兔子脸圆圆他说《见证实录：刑事侦缉档案》也是他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影片哈。 哎，还有被女主角的颜值吸引，虽然他第一集就是领了盒饭的形式出现的，小二郎听风在说话提到的《摩天大楼》，哎，这也是就是口碑不错的啊。他说 Baby 演技算是最好的一次了吧，而且呢，剧情好棒，编剧也好棒，哎，还没有看的朋友强烈安利。 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当年2014年还是2015年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催眠大师》。当时是这个徐峥和莫文蔚一起演的哈。 啊，是， 是不是超好看啊？然后呢，之后呢，看到陈正道的导演呢，后面其实又拍了一些其他的影片，有好像有《记忆大师》吧，是黄渤演的啊。 对对对， 大师系列哈。 所以嘛，最近我不是给大家暗投安利了一部电视剧叫那个《爱很美味》，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哎，觉得说这个应该是被名字耽误了的电视剧吧，看到他的导演。你才明白 这是个下饭剧， 是因为他的导演 美食剧 陈正道 啊。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味道这个点来展开我们今天的精细的推理好不好啊？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带来的味道，到底味道之后有什么秘密呢？来， 又再来一点醋，火箭菜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think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你笑中不觉泪，我才想对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我温暖也谈过，我握心里斟酌，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 Girl 사랑하는 걸 나에게 말해줘 Get to know ya Light the candle 은은하게 Red wine 같이 붉게 물들일래 바다가 보여 창가에서 우리 마주보고 앉아 그동안 못다한 걸 된다면 눈을 마주쳐줘 이 시각 위에서 어떤 맛인지 girl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원하는 게 뭔지 뭘 원하든지 말해 This is how I do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This is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Check out my weed out 넌 내 맘을 열고 들어와 향기로 가득 채워 이 술을 맞춰줘 Oh, I'm really love you, baby Oh, yeah 불러줄게, lullaby 꿈속에서도 안아줘, 안아줘 계속 말해줘 네 외모, 네 요지선 모든 신 只有 네 이거진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从刚才方大同的味道当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华生小姐？ 哎呀，我现在是华生小姐了吗？ 我是福尔摩斯呀。 给自己安的还挺快啊。 哎，你知道之前人还说到这个翻译嘛，福尔摩斯，你知道为什么翻成福尔摩斯吗？他其实 Holmes、 哦、 因为那个翻译的作者是福建人。 那不应该是胡尔摩西吗？ 就福尔摩西、啊、 胡尔摩西。 对对对啊，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就是跟悬疑探有关系的事情，我觉得氛围感已经拉够了、我们接下来呢来说点其他的，稍微冲淡一点好不好、啊、 哎，今天早上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天气情况。早上5点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达到了-5°，所以天气是非常寒冷的。 对， 冬至将至，寒潮来袭，难道大家不想在寒冷的冬日来上一顿一顿一顿又一顿的火锅吗？ 这一看就是大多写的啊。 我突然发现

惊奇。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The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所以凶手到底是谁？ 凶手，我们先把那个早安热流行放了，我们再告诉你啊。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点魔力，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我跟你说啊，我们节目组当中如果现在真的有福尔摩斯的话，估计要被我们气死了。因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什么浪漫的音乐啊、火锅爽啊之类的出来打断他啊。 也不要把这个悬疑的氛围渲染的 太 浓厚，哎，就是大早上的起鸡皮疙瘩不太好啊。 说实话，主要是一会儿还有一会儿要渲染的地方。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早安热流行吧啊。由王嘉尔、林凯伦等人组成的音乐团体熊猫团首张专辑的单曲《上海 Dream》MV 是正式上线了哈。 这也是熊猫团输出的第五支音乐录影带的作品了啊。刚刚说到这个浪漫的氛围，那接下来就让嘉尔给你带来吧。 嘉尔， 现在听到嘉尔的名字，我想说，哥，你觉得我这首歌好听吗？ 那行，那我回头就让德华和那个学友过来唱 一下。别，不要这么内卷，大早上的。 上海 Dream 来自于熊猫团 Panic Pack。 With the stars and the moonlight， 你的唇色把夜晚掩盖。 I'm motivated， Keep me waiting， 别放任遗憾把你给主宰。 Girl you know， yeah you know you deserve it，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I can be here。 这不是什么 game of love， 我们的快乐。 Yeah we do the things do I love， I'm dreaming of。 别让我失眠，让我为你疯狂，当我沉沦你的美。每当我失落时，还好有你在。当你看见我，我懂我们如此的白。尽管我沉默，彩虹是我爱的色彩。Tension so high, feeling like dreaming of love, of love。 像 I dream, you're beautiful like I never seen。We're in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make it all okay, cause I need you right now. Shanghai dream, you're beautiful like I've never seen. We're in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make it all okay, cause I need you right now. Where I wanna be with you, I fall for you every time. Yeah, coming up, I wanna share ease. I wanna shine li, how li, kang li. His and the lovely, and your one and only. The shade I dream all night. Would you remember this day? But how we lost it, time for this loving. Would you remember this day, babe? 交错的每一刻。鲜蓝色的我俩像是这条桌，坠入城市沿海走过不了头。 Cause tension so high, feeling like I'm dreaming of love, of love. Shanghai dream, you're beautiful like I've never seen. We're in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make it all okay, cause I need you right now. Shanghai dream, you're beautiful like I've never seen.We're in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make it all okay, cause I need you right now. 醉在嘉尔为你编织的上海的梦里。 你别叫他嘉尔了好吗？ 怎么了？ 小 军， 我一会儿把千玺，小军，我一会儿把千玺叫过来。 嘉尔和千玺不能同时在我面前出现。 还有那个今儿，我也准备叫他过来一下。 今儿是谁呀、 啊？吴京啊。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你不能这个样子。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但今天呢，我们刚才这首歌曲确实非常好听，《上海 Dream》有种非常飘摇的感觉，很 chill， 对不对啊？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太 chill 了，因为我们就要继续念大家的留言了。大家还是沉浸在一种。怎么说呢， 悬疑 要马上破案的这种感觉当中啊。 太子说最喜欢的悬疑推理剧是神探伽利略还有古殿任三郎、一个是大学教授通过各种物理知识破解悬疑案件，一个是资深老警察凭借各种细枝末节来破案，非常的好看。 我记得古殿任三郎当中，当时呢有一个场景特别逗，就是他们去一个新学校去，哎，说怎么这么长时间这位还没来呢，他说把地址搞错了，他骑那个自行车晃晃悠悠都快骑废了，说你们学校怎么这么远啊。很有趣啊、 是今天好多人跟我们提到了啊，你像除了这些剧目之外，倒是好多人比较喜欢看的这种影视剧作品也会给人一些启发。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特别火的那个误杀，现在不是马上要出误杀二了吗？ 误杀、 对， 当时应该也是这个怎么说，当时是改编 致敬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悬疑的探案的电影吧，算是其中有一些手法呀，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呀等等的。 对啊，当然呢，这个彬彬有礼说，咱们早秀的推理不应该是冬天吃火锅比吃炒菜好吗？到底是不是这个终极的悬疑啊？ 就是这个关于吃方面的悬疑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但是今天在悬疑推荐方面，我们真的小耳朵给大家提供了 太 多的选择 了、有人说，如果把今天咱们的这个所有的推荐列成一个单的话，这个书目基本可以够你看一年了，对不对啊？小闪 Barry 说，小罗伯特唐尼当时大侦探福尔摩斯能让我们从钢铁侠的这个印象当中来抽身出来，完全投入到一个英式的幽默的悬疑推理当中，所以呢非常期待新一部的上映啊。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提到悬疑剧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动画片，除了柯南之外的这个场景哈。 是什么？ 用户9555元说黑猫警长。是不是小的时候看的时候每一集都背着黑猫警长的思路带着走啊？ 对， 小的时候看大象犀牛和河马偷吃红土的那一集真的是吓得不行。我也有印象，还有包括就是那个螳螂的丈夫死了， 对对对，然后 童年心理阴影啊。 我觉得 真的是 当时真的那个科普确实做得太硬核了一点啊， 对，导致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你要说比较悬疑的推理的倒是其实国产比较少一点，但是悬疑的真挺多的，那个魔方大厦。还是叫魔方大厦吗？ 对对对， 是吧，就是 对，就每一集 特别阴森恐怖的感觉。还有一个叫狐狸打猎人，哎呀，小的时候给我吓的呀。 今天真的是有太多的童年阴影充斥在里面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氛围是不是该拉满一些了。 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曲其实非常好听的一个小童谣，但是如果你去年看过隐秘的角落的话，你对、 它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 你对这个应该还有些印象吧。 所以 PD 下了节目爬山吗？ 那小心我要掀起我的假发。 太吓人了。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秦昊王胜迪带来的白船。 当你扬起银白色的帆，随着落日沉入海里，你拥有的年轻和不安，也不会有人再提起。天真的歌谣啊，唱给谁啊？天真的你们啊，在哪儿啊？九岁的浪花吧，就随它，反正也没有彼岸可到达。谁啊？天真的你们啊，在哪儿啊？就随着浪花吧，就随它，反正也没 到达。 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哇 Two, one, two, kick it.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Can you fade your clock on the tango? Be sure you can see the trick and show. Nation can.的宇宙做了个环游世界的梦，才发现你是我的归程。不能说有些话不能跳过，如果你也爱我，沉浸我的生活，用心享受每刻。今天的礼物有没有收到？我在沙发等你 到的是薛明媛带来的左小姐的礼物。左小姐为什么要带礼物来呢？ 左小姐的礼物里到底装了什么？盒子打开以后出现了 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有质疑精神的人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每一个名字都会想想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对不对啊？ 就挺想跟我们俩杠一下的吧，一个音乐节目何苦呢做成这个样子 行，我们换个思路换个角度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由周迅和黄磊两个人主演的小敏家。最近呢，在定档之后呢，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除了二位的实力的演员之外呢，一众配角也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哎，这个我真的要给大家提一下了。秦海璐在这个剧里面演的太讨喜了，就好想拥有这样的妈妈。 是 啊，就剧情更多不剧透，但是这个剧情呢是聚焦在中年人的爱情当中，第一集播出。哎，这就跟《想见你》这种剧不一样，你需要强撑过四集哈。这种剧集第一集就给你交代了好多的内容。 大家这么想啊，就是两位中年人周迅和黄磊，他俩偷摸着恋爱，就让人想起了早恋当时躲家长的这样一种情景。你会发现不管年纪是多少，这事儿还是会发生的啊。 那当然了， 通过恋爱的 永远相信爱情，永远相信爱情会到来。 是， 那整体看下来呢，这样的家庭剧似乎也非常的对观众的胃口啊。第一集播出到最终结束，小敏家的收视率一直是直线上升的。还有网友直言说，别再说年底是冷门收视档期了，这部剧哎，算是直接点燃了年底电视剧的热度。 对，但你知道很多人呢现在对黄磊的印象呢，就是黄磊现在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厨子 黄小厨啊然后呢胖乎乎的啊，但是你知道原来他当时出道的时候多俊美吗？ 那当然了， 天仙颜值啊， 真的是他演徐志摩的时候啊，就现在还记得他跟刘若英还有跟伊能静当时搭档的时候，哎呀， 怎么现在就变成了 如何追忆？ 来，你今天就把这个案子破了就行了，好吧？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似水年华》的电视剧的片头曲《年华似水》。 谁让瞬间像永远？谁让未来像从前？视而不见别的美，生命的画面停在你的脸，不曾迷得那么醉，不曾寻得那么累。如果这爱是误会，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不曾你的那么醉，不曾寻得那么累。如果这爱是误会，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年华似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油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一首歌曲呢，把黄磊的这个粉丝们都炸了出来啊！这个无名说，当年的黄老师帅得一塌糊涂，还演过《红玫瑰》和《白玫瑰》。然后风吹杨柳哗啦啦说，当年黄磊出道的时候，你怎么都不会把他这样一个英俊的少年和灶台关联上、 啊、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人生是有发展的啊、 嗯、对对对，而且我很羡慕他现在那种状态啊， 嗯，就是状态呢，他的状态其实是一种我觉得非常写意去享受人生的感觉。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能够用推理推出来的话，那你就是大神级别的人物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推理剧呢和悬疑剧，其实会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增添很多的乐趣。因为毕竟呢，很多人说推理小说虽然是通俗小说，但是其实就突出一个紧张跟爽字，对不对啊、 嗯、而且我觉得推理小说特别抓住了人性的一个点、嗯、就是特别想要寻求真相到底是什么永远会被编剧给你埋的那个钩子勾住，而且到最后你知道剧情了之后，会有那种哎呀恍然大悟，整个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嗯、还会再回来复盘一下这个剧情， 哎， 你会突然觉得说，哦，编剧在这里给你埋的这个点，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哎，突然有一种好像编剧给你留下的宝藏被你一一发现的感觉。 嗯，所以悬疑片和探片当中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不是厨房了啊！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其实想用这首歌曲呢跟大家说到的，虽然呢刚才说到的悬疑和今天的说到推理会让人有点惊悚的感觉， 嗯， 但这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No Fear in My Heart， 不需要担心什么，不需要害怕什么，就尽情享受就好了，对不对啊？ 包括在看剧的时候也不要就是有害怕的感觉啊、嗯、不要觉得它是童年阴影啊等等的， 就不去看了， 都是假的吗？ 好了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静瑜给我们上了价值，非常感谢你的聆听，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我坠入乐园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轮看你的手，敢不敢证明反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送些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go on,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 God comes into my mind, oh, 你也曾经追问渐渐习惯谎言，命也自为荣，哦，眼泪没有草原，就忘了你是马，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